输多少不用计较，想一个人多美好，就算只剩记忆可参考，被爱放逐到天涯海角，我的思念你不由都知 实验雨的酸与甜，卷起心爱的香烟，弄着脚底的软垫，酒草与心碎，心碎勾起乌烟一片。和无心睡眠，和脑交战，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，夜是心着前事，全挥不去。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，我在怀内重得温暖，忧郁不向冷的天，活在我的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变。醉雨心碎，心碎勾起乌烟一片。和无心睡眠，和脑交战，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，夜是心

典姐的脚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姐的脚就是爱经典。 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

像柔情为谁留？看看看春去，又又又春来，那那那坎坷年年永不休。让彩雨伴海风，与一起翩翩飞飞飞飞向天际。 中国，祝福你，你永远在我心里。

大家好，我是齐玉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